他们的人均消费呢只有47元左右。目前呢在京城有一些地方是送不到的，但是我建议大家哪怕自己跑腿去取也要吃上一份。皮脆脆的，肉嫩嫩的，酱汁浓郁，加上芝麻的香气超级美味。酱汁的颜色让人一看就非常的诱惑，甜甜的酱汁和皮脆肉嫩的炸鸡简直是完美的组合，点一份炸鸡还会送可乐呢。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，为大家介绍一下大虾来了。是的，是大虾来了，不是大侠来了，千万不要听岔哦。虾当然指的是小龙虾了，这是一家专门做外卖的小龙虾店。朋友们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号来搜索一下，就找到了大虾来了。这家店呢，外卖可以30分钟必达，10几种天然的香料，绝对没有添加剂，吃起来是很放心的。而且呢，炒出来的虾的味道也是很正宗的，麻辣吃完了之后也不会口渴，不会上火，绝对和市面上那种用辣椒素炒出来的是不一样的。要知道这家店的总厨曾经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中餐当总厨哦。每只虾都是经过总厨精挑细选的，个头很大，小龙虾加上浓郁的汤汁一起拌饭也是没谁了。这家店呢还有专门的小龙虾饭可以一起点。 据说骨头再晒干后还能生活，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， 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。